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8集《桃花三》。罗雪燕一怔，前些日子说的是，前些日子说的是什么事来着？苏明峰和沈妙的亲事。罗雪燕不免有些悚然，她问道， 苏夫人莫非没有听到进来京中的传言？ 她虽然也希望有人来娶沈妙，越多越好，让沈妙多一些选择，可也不希望是瞒着对方，让对方倒霉的情况下，因此话语也说得坦诚。苏夫人问道， 什么传言呢？ 罗雪燕心一横，索性说道， 就是太子有心要娶咱们家闺女进府的传言。 哦，原来是这事儿呀。 苏夫人笑道， 我听说了，沈家姑娘品貌卓绝，连皇家都惦记着呢。 苏夫人说这话时神情没有一丝扭捏，甚至比罗雪燕还要坦荡。罗雪燕反倒有些看不明白了，苏夫人的心是不是也太大了点儿呀？她是根本没有明白皇家主意沈妙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还是根本就不在乎？ 你听说了这事儿，还考虑苏家少爷和小女的亲事？ 罗雪燕问道。 自然要考虑。 苏夫人点了点头。 做人不能如此霸道呀，总不能只让苏家属意沈姑娘，就不许别家属意沈姑娘了吧？夫人，我们苏家性情敦厚，没那么霸道的。 罗雪燕觉得苏夫人的想法与自己大约不在一个点上，干脆便挑明了，细细地与她说明白。她道， 太子有意要那小女进东宫，因着都是做娘亲的，我便也不瞒夫人了，小女不愿意与人做侧妃，所以才想早些嫁出去。不过这传言既然已经流了出去，之前物色的人家便极力推脱，夫人也明白，谁要是这个时候敢与小女结亲，那就是与皇家作对，惹恼了皇家之后，只怕会吃些苦头。苏夫人，现在你可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你还想要结这门亲吗？ 这一番话说的是诚恳，也没有丝毫隐瞒，将坏处也直白地剖给了对方看。苏夫人反倒是慢慢地笑起来，说道， 夫人莫不是以为我是傻子，这一点事情都看不明白吧？ 罗雪燕这下就更加不懂了，明白了其中坏处，却还要来结这门亲，苏家不怕惹祸上身吗？ 也不瞒夫人了， 苏夫人笑着说道， 应京如今局势太复杂，我家老爷常说避祸避祸二字，大约是想着不出头便躲避这些俗事。这两年来平南伯家都已经退出了朝堂之事，说起来呀，既然和官家已经撇清的差不多了，做事就没有那么多顾虑。我之所以结这门亲，自然晓得这其中危险，不过谁让明峰喜欢呢？ 罗雪燕瞪大眼睛失声问道。 喜欢？ 她一直以为那一日苏夫人说的话不过是客套话，或者是编出来敷衍她的，眼下看苏夫人的神情却不像是假的。 当然了，若非明峰喜欢，我怎么会一直缠着夫人呢？ 苏夫人叹了口气， 我倒是不曾见明峰喜欢过哪位姑娘，却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个死脑筋，但凡喜欢了什么，再要改过来那就来不及了。既然喜欢了沈姑娘，日后再想喜欢其他的姑娘，那就难得很呢。怕他钻死胡同，倒不如就圆了他的愿。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尖， 因为苏家的关系，明峰只能藏拙， 不能在仕途上大展拳脚，已经是我们愧对了他了。若是这亲事上再不让他如愿，我和老爷只觉得欠他的，这辈子都补不上了。 罗雪燕听着，心中便渐渐生出了一种凄凄之感。都是做母亲的，自然能有些相通的地方。只听苏夫人继续说道， 不过夫人放心，我们苏家虽然已经不是官家，可是银子却够得很，也有许多铺面，吃喝是不会发愁的。沈小姐嫁过来后，我和老爷啊会将她当做自己的女儿。民风性子古板又厚道，后院不会有别的女人，人口简单。沈小姐虽说不能像在太子府那般荣华富贵，却也是过得满足自由的。 罗雪燕心中一动，苏夫人这话说的可算是到她的心坎里去了。她不求沈庙嫁的人有多么的大富大贵，只要对方正直品行好，对沈庙好，人口简单就更好了。苏明峰真的是不错的人选。想到方才的罗玲，苏夫人开始犹豫了起来。罗玲固然也不错，可是沈庙要回小春城，苏明峰的话，沈庙就能留在定京了。这一回因着心中的种种考量，罗雪燕没有一口回绝苏夫人，只说是要再想想。苏夫人离开后，罗雪燕就去找沈信商量此事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沈庙的意思。这二人皆是青年才俊，只要打听清楚苏明峰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后，就能让沈庙自个儿来相看未来的夫君了。这事儿不知怎么的就传到沈庙的耳中了。罗坦来找沈庙的时候笑得乐不可支，直道， 小表妹平日里看着足不出户，没想到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哎，你看林哥哥和苏家少爷这就上门来了，还有那太子，这可是足足三朵桃花，看在旁人眼里只怕要羡慕死了。 沈庙很是无奈，罗琳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娶自己。当然让沈庙更觉得没想到的是，苏夫人竟然还会前来替苏明峰来把握这门亲事。本来苏夫人之前要和沈家结亲之事就让沈庙心中足够疑惑了，就怕苏明峰为的是查清楚谢景行的身份。现在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苏家甚至不惜与皇家为敌也要娶自己，沈庙就觉得苏明峰这个人越发危险。想着苏明峰的事情最好还是交给谢景行自己解决。可是沈庙瞧了一眼窗户，这人不知道何时才回来，正是多事之秋，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消失，没来由的沈庙心中有些不满。罗坛还在继续道， 之前在普陀寺那棵结缘树上挂红绳的时候，小表妹你扔的那根红绳可是挂着好地方，我当时瞧了瞧，朝红绳那一处伸枝丫的旁枝多得很，只怕就是如今的桃花。我看这区区三朵桃花是不够的，指不定还有六朵七朵八朵。 沈庙一边端起茶杯一边说道，你当时在剪窗花想来几朵就几朵。罗玲是性格善良，苏甲是一家子奇葩，找到两个不怕与皇室为敌的人已经很稀少了，哪能还有别的。不过又想到之前那风道士所说恐有桃花之难，不由得心中一跳，难不成真的被那道士说中了？罗坛还在继续自言自语， 可是小表妹你挂的那红绳最后落在一处高枝儿上，那高枝儿应当就是你的归宿，不知道我的妹夫是谁呢？ 沈庙抿一口茶，心不在焉地听着罗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 如果是瑞王就好了， 罗坛一拍巴掌， 那我就水涨船高是瑞王的小姨子。 沈庙正喝着茶， 一口茶全喷了出去，险些将自己呛着。却没想到罗坛这一语成谶，沈庙的这一处桃花，不来则已，一来惊人，区区三朵，确实是被低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